豁免进行14日强制检疫人士，发出超过200,000张医学监察通知书。保安局书面回复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指，二月共发出93,602张医学监察通知书，三月发出39,211张，四月发出36,039张，五月发出40,220张。保安局话，根据规例，获豁免进行14日强制检疫人士喺留港期间要进行14日医学监察，戴口罩同埋每日量度体温2次。如果有唔舒服，应该向卫生署呈报。有关人士喺入境嘅时候都需要通过卫生署喺口岸进行嘅体温监测同健康申报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088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68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5，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52美元，卖出1,809.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四隻字今时今日真是啱用的位置。 就快超生，八度八寸，就快超生。You're trying to sin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呢年紀嘅時間，大家都係口罩不離身。空气中又好，放落口嘅嘢都好，大家都变得越嚟越谨慎。而 Rubber 就因而衍生咗今次百毒不侵嘅灵感。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ubber Band 加上雷柏希，填词有 Rubber Band 雷柏希、詹雷。 You're in sin poiso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Rubber Band 百毒不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哎，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咧？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我是谭耀贤、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晚上时间十点十分啊，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今日直播室有 Annie、John、Johnny， hello， hello， 有 Polly， hello， 大家好， 系啊，今日阿 Annie。原來我哋真係同一個生肖，真係 點啊？論盡係咪？ 同我一樣啊！ 你又唔記得帶電話咩？ 唔係今日啊，但係我一個咁大頭蝦嘅人咯，我係好大懵嘅人咯。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咧，如果我唔帶電話咧，我唔得噶。 哎呀，你仲喺度撒喺个伤口度撒盐， 我唔得噶。 其实我都唔得噶，吓。但系咧，我发觉咧喺呢啲时候咧，就突然间要发挥小宇宙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得九秒九就要入到嚟噶啦嘛，吓。咁我都相信你会揾我嘅、 哎。话说咩事咧？阿 Annie 今日唔记得带电话翻嚟公司， 咁而我个脑咧就从来都记唔到呢度入门口个密码啦，咁又唔会记得两位嘅电话啦，咁所以其实真系求助无门嘅。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多谢门口港台嘅保安姐姐佢哋帮忙啦，系啦，咁佢借个电话俾我用，咁借个电话有咩用咧？我 就打翻屋企啦， 系啦，我就谂住打翻屋企，因为我真系唔记得你两个电话，即系原来而家咧，有手提电话嘅时候咧，即系好多嘅电话，其实你都唔会特登去记， 咁都正常嘅。 就算屋企人嘅电话咧，其实你再打得少啲咧，你就净系识得揿个名嘅啫，吓都唔会记得个 number。 咁你到底系打翻去屋企啊，打俾你老公啊，定系打俾你个女咧？你系记得边个电话 咧？我首先系打俾自己先嘅，但我谂下，要打俾自己冇用噶，因为佢哋唔会听嘅。咁跟住我就打俾我老公咁。正响咗两声嘅时候咧，就保安姐姐就哇有人出嚟啊咁样，咁啊就多谢阿 Benny 刘慧恒咧，就即系 救咗你啦， 救咗我一命，咁啊令到我可以入到嚟。 不过咧，我想讲咧，除咗咧而家咧有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啦，或者同大家都一样啦，根本上冇电话唔得之外咧，已经个记性越嚟越差。头先咧 记性真系好差 ，Annie 就死咯，而家要背翻晒所有密码。我唔记得呢个密码，我话你唔好咁，我话你唔需要咁紧张啊。因為我都唔會記得， 我同埋啱啱轉咗，我都唔記得。 係咩？又轉咗？ 啱啱轉咗， 係啊。其實但係如果舊嗰陣時咧，我都唔記得㗎。 嚇！我舊嗰陣時都唔記得。 記得㗎。 哦。 係，同埋咧，我發覺咧，嗰個唔記得嘅程度咧，我自己知道咧，所以咧，我其實即係唔怕講咧，我其實所有嘅嘢都係同一個密碼㗎，係即係 password。所以其實攻破咗我一個，就會知我全部。 全部所嘢。 因為我係冇可能咧記到咁多款㗎。係， 你諗下啦。如果譬如當係屋企自己屋苑又有一個啦，咁可能自己棟樓又一個啦，跟住之後你可能工作嘅地方又有啦，跟住甚至乎可能你有陣時買嘢嘅時候，或者你個撳電話啊、銀行啊，你所有嘢都係密碼，你 email 全部嘢都係密碼，你記到幾多個啫？ 所以其實係會亂嘅，有時我翻到嚟我都會撳咗屋企個密碼，有時翻去屋企又會撳公司個密碼，咁但係咪撞兩三次咯，都仲會撞中嘅。 我直情過分到。我懶到我直情記都唔記，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嬲個 memory 已經唔多噶啦嘛，個 RAM 又唔多啦，轉數又唔快啦，跟住之後我會寫 mark 低曬啲電話噶嘛， 咁屋企嗰系点咧？我就会敲门，咁就好有礼貌地叫嗰啲保安就开门俾我嘅。咁好多都肯开嘅，唯独是夜晚一放工嗰个就永远都唔会开住喺度瞓觉。 唔系，同埋难保有一日佢换咗一个 新嘅 保安噶嘛，系咯。即系我记得有一晚翻工都系我哋呢度换咗一个新嘅保安，咁佢同我讲唔好意思啊，我新嚟噶，我唔认得你哋啊，我唔认得你哋噶，你自己揿密码啦咁。 系，你算好啦，我都见过啊，跟住撞到啊，跟住佢直情同我讲，你系咪嘉宾啊？ 又系啊，你开门俾我啦。 你叫咩名啊？ 喂，咁但系咧，如果有啲密码真系要记低咧，你用个咩方法记低咧？如果个脑袋真系记唔到， 嗱，我多数咧，因为其实你用唔同嘅平台，唔同都佢有唔同嘅限制噶嘛，对于你个密码，有时咧佢嗰个保安稍微叫做高啲嘅话咧，可能要你个密码嘅设定咧系有标点符号嘅， 系八个啊，九个， 八个位九个位数字，可能有英文字又要有大世界，跟住中间又要有数目字嘅，咁呢啲咧。肯定唔會記得嘅， 係 係啦，咁同埋係邊一個網頁或者邊一個嘅户口咧，我都未必記得。 係啊，要對稱翻㗎嘛，係 啦，即係 電 腦啊， 定係個 iPad 啦，定係定個電話 係啦。咁我咧就會 set 咗喺個電話度咯。 係啦，思維又係 我就喺個喺個備忘錄嗰度咯。係啦，我仲要咧衰到係唔止寫一次嘅，即係間唔時，因為你個備忘錄會褪咗去下面㗎嘛。咁我以防萬一咧，就會 copy and paste 多一次嗰一站物。码咧就摆新嘅一页备忘录嗰度，咁等我唔使碌到咁落咯。 咁你个备忘录咪至少有廿个同一个嘅 message？ 系啊，同埋有时会更新咯，因为我最近又系嗰日阿莫莉讲起嗰啲飞行里数咧，即系大家都冇得飞啦嘛，而家咁我 check 啊，几时过期啊？即系储得咁辛苦嗰啲分咧，以前就谂住梗系换机票啦。咁啊，最近我见到我啲朋友咧就换咗啲好靓嘅家电啊，有风扇啦，又有嗰啲港旅煲啦咁样。佢話啊，仲可以加少少錢都得嘅，唔使用曬啲分。咁我咧就即刻想上去睇下我有幾多分啦。佢話佢換嗰把風扇咧要成60,000分喎。 哇！ 哇！咁但係 佢大户嚟 嘅 喎。 但係佢把風扇係貴嘅，因為我之前喺網上面見到咧係貴過 D 字頭嗰個添㗎。係係啦，咁我就哇犀利喎！你買咗呢個，佢話唔係啊，我用飛行禮數換嘅咁樣。 唔係，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咧？你個 friend 有60,000幾分， 係啊， 可以去換 啊嘛。寫嚟㗎， 佢 寫 嚟 㗎， 但係佢嗰時係成日飛嚟飛去。做嘢 travel 做嘢嘅，咁我要登入啦，咁跟住好彩我就真係有 mark 低我呢、這、一個即係飛行里數嗰個網頁嗰個 password， 因為咧佢嗰個就係、是要有標點符號同埋要有數目字，又、要有大世界嗰個嚟嘅，咁、我就碌碌碌碌翻個備忘錄啊，跟住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好有 揾得翻， 係啊，好啊，好有規矩啊！ 喂，但係又咁講喎，你有冇少少擔心？如果萬一某啲時候俾人 hack 入去，睇到你呢個備忘錄嘅全部密碼 咁就死啦！ 係啦，你做咩開咪講咧？ 咁你又開咪問？咁都我話我唔答你。 喂，其實係寶仔咪算咯。 因為嗱，寶仔都會唔見嘅。嗱，原來咧係我女話俾我聽噶，電話入邊咧個備忘錄咧，你咪可能開咗好多個 file 咁樣啦。咁咧，如果你系写呢啲咁重要嘅私人嘅记录嘅一啲资料嘅， 系咪可以加密咧？ 冇错、啊， 咁我需唔需要又再记住呢个密码？ 要。 嗱，咪就係咯，即係一即係係俄羅斯套娃嗰個道理，一個笠住一個，一個笠住一個，笠住一個，咁到底點樣咧？即係我都唔知。不過我覺得應該可能有兩手準備啦，即係 Touchwood 唔係人哋 hack 咗你個電話，或者你真係冇 backup 到，即係一段時間冇 backup 到個電話，跟住或者你唔見咗個電話，咁你可能即係屋企真係要揾本簿仔抄低佢會好啲咯。 然後擺喺牀下底個曲奇餅、曲奇 半盒度啦。

話號碼會記翻幾個，即係細個真係好叻噶嘛，你會記得即係班裡面同學仔咧，成日傾電話嗰十個八個咧，你係隨口都噏得出佢個電話號碼噶喎。 係，我咧都會記得某幾個嘅朋友電話嘅，因為嗰陣時經常性打電話，即係譬如阿斌嗰啲電話啊、O 啊啲，我全部都記得嘅，到而家。 但你唔係撳阿斌咁樣撳入去。啊 O 咁樣撳入去噶嘛， 即 係 譬如的神嗰啲， 嘟嘟嘟嘟嘟嘟咁樣。 啊，係啦，因為有一啲咧真係打慣咗嗰啲咧，你真係打嗰個電話號碼咧個 number 咧，係快過你走去電話簿度再 search。因為咧有度就衰嘅，係啦，有度衰嘅，有啲你會 set 中文名，有啲 set 英文名噶嘛。咁你又要教翻即係你用中文輸入定英文輸入嗰度又一段時間仔啦，少少時間仔啦。咁你又要諗翻啊，我打佢叫咩名咧？咁樣就會好多嘢，就不如嗰啲就容易。打電話就快啲， 但起碼你一定要經過嗰一段時間，你係好頻密撳呢一個電話，你先會記得噶嘛。即係有一段時間，可能仲要係好耐之前，即係唔係咁興話，即係 set 入電話嘅時候，你要不停打，你先會記得 嘅。所以咧，其實而家咧，如果真係要記電話，都有個小技巧嘅。 係點啊點啊？ 其實真係你而家攞翻電話咧，譬如我要打俾 Kitty 咧，我睇翻電話簿 Kitty 嘅電話，跟住用第二個電話打咯。你久而久之，你打多啲之後，我真係會記得㗎。 即係你可唔可以讀Kitty 嘅電話俾我聽， 唔好讀唔得噶，你一定要睇住嚟打 咧， 係嘛？係啦，先至會記得噶，因為你知啦，咁喺電話入面咧，個電話啲 number 又係好多，你會即係你好留心去睇 喺邊個位係嘛？ 係啲 number， 如果唔係，譬如九字啊、六字啊嗰啲，你好容易打錯噶嘛。咁所以就即係無形中就突然間會背熟咗個電話，因為最近我都發現咁樣真係得噶。係啊， 我覺得都需要，其實可能即係最少你屋企人要記幾個啦，咁跟住。好朋友嘅都記幾個啦，即係以防萬一。譬如話，即係突然之間冇咗個電話喺身，但係你好需要求救嘅時候，起碼都即係揾到方法啊嘛。如果唔係都好彷徨。 係啊，所以嗰陣時咧，初有即係手提電話個年代啊，咁嘅時候咧，大家其實好爭住去揾啲靚 number 嘅，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咪是但啦，冇所謂咁樣咧。而家就係咪因為真係可能諗住輸入咗喺個電話度之後咧，就係撳名嘅啫嘛，冇需要記啦。但以前真係爭㗎，即係嗰啲係啦，學你話。齋咧嗰啲嚇，譬如九 咩八八八 九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呢啲話 very good 啦，係咪？呢啲永世都記得啦。咁即係呢類電話咧，真係爭嘅。 係，但係而家我諗相信大家爭個靚嘅名擺落電話簿咯。 因为 靓嘅名，即系入一个靓嘅名。因为你如果揾阿 Siri 啊，或者揾阿 Android 嗰啲咧，即系你揾嗰啲嘅时候，帮我 down 翻俾 Kitty 啊，咁嗰啲咧，你要揾哦，我有十二个 Kitty 喎， 系，即系可能要 Kitty at RTHK 咁啊， 系啦，或者整个靓啲嘅，即系容易记啲嘅，就最 friend 嘅就摆最头咁嗰啲咧。 但我你问我而家我记得边个电话咧，因为。我其實我阿媽個電話都唔係好記得，雖然佢可能而家聽住，但係因為咧佢成日都轉跌手提電話，以前就會記得嘅，但係當佢轉得多嘅時候咧，你都唔記得就好難會再即係除非你特登再去背啦，如果唔係就唔記得咗。 你自己有冇轉㗎？即係譬如有 時啲，我 都冇，即係你個電話用咗幾多年啊？ 我由中學用到而家㗎啦。 我都係啊，由開始有即係一個手電開始到而家都冇轉過。 係啊， 我都係，因為唔知乜硬係覺得有一啲舊。嘅朋友可能會突然間揾翻你， 會失聯噶嘛？ 係啊， 同埋你無謂即係連自己新嘅電話都唔記得，賺錢搞人哋問你幾個電話？ 同埋我哋做嘢咧個電話好緊要啊，即係係咯，即係你會覺得係人哋揾你嘅時候就係靠呢一樣嘢嘛。咁你冇，除非你有翻人哋嘅聯絡方法話到俾人知你改咗電話啦。但係你即係醒唔起咁多人噶嘛，咁所以會改咗電話覺得少咗嘢做咯。 所以同埋咧另一樣嘢我都真係。嚴正呼籲我所有身邊的朋友咧，即係盡量唔好改咁多電話號碼，因為咧我個電話我成日我一來我唔識用電話啦，跟住二嚟咧 點樣識用電話？ 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這個嘅。即係嗰個嘅問題，首先因為以前我用 A 字頭嗰個嘅 software 嘅電話嘅，咁而家就轉咗生果啦。咁以前嘅時候你可以升上去嗰個 G 字頭嗰個噶嘛，個電話簿可以升上去嘅。咁跟住咧，而我平時又可能升咗上去一個雲嗰度啊。咁跟住另外自己個電話卡又有 save 到一啲電話號碼。咁跟住如果當你轉咗電話嘅時候，我要拉個電話落嚟嘅時候，我分分鐘可能就會拉出咗舊嗰個電話，我就揾唔到 Annie 啦，因為 Annie 原來轉咗新嘅電話啦。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因為即係兩間房， 係啦，即係咗兩間房，但我只係攞咗一號房嗰個電話落嚟。咁原來我阿 Annie 新嘅電話喺二號房喎，咁、我冇拉到落嚟。跟住之後個電話入面咧就搞到你咁 hea， 我仲要而家個電話入面咧好得意㗎。是会有啲人呢係有三个电话号码㗎，即係如果我打电话俾人呢，我有三个电话号码，我係呆咗望住我应该打边个电话号码㗎、所以真係唔好转。 同埋买一样。 佢有啲可能 cut 咗㗎呢。 咁 cut 咗都試下咯，打去睇下點咯。因為我自己都有呢啲經驗嘅，咁我就會將即係睇下佢 WhatsApp 係咪用近照咯。係即係有啲可能即係十年都仲係嗰張相咁樣，咁、可能佢就冇繼續用啦。所以呢啲都好煩嘅。但係我覺得都即係穩陣起見，都應該要即係強化一下自己嘅記憶。 啱嘅，啱嘅。 屋企人嘅 number 係應該要記住嘅。 咁下個禮拜我哋考下大家對方嘅電話記錄。 係咪开麦读你嘅电话，啱唔啱啊？ 唔系，即系咁讲下啫。我揾支笔，揾张纸写低咯。 系咯， 到时对翻咯。 系啊，咁我哋可以一阵趁一段新闻嘅时间，大家去试下记忆啦吓。 系啊， 系啊。咁我哋一阵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呢个敏感时刻嘅。咁喺度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同埋炎热嘅，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咧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非常之炎热啊！所以喺度咧提提大家饮翻多啲水啦。室外气温咧而家虽然夜晚啦，都系30度，相对湿度82%。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目前有4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已经确诊55岁的士司机的太太，以及就读圣母书院的12岁女儿。一名去过哈萨克已经确诊女子的3个月大男婴，以及一名和確診個案相關的58歲男子。張竹君又說，早前曾經向全港安老院社進行一次檢測，在每間安老中心隨機抽3名員工檢測，全部人結果呈陰性。中心目前正是同社署聯絡，向每間安老院社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樽，讓醫生在安老中心為院友檢查的時候，为不适的院友收集样本检测，希望及早发现个案。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前年抢去政府职员手机，立法会因应事件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今日发表报告，认为有足够理据谴责许智峰，批评他的行为不能够接受，令到立法会声誉受损，但是并无证据显示他侵犯女事主的私隐。许智峰回应话：公道自在人心，又认为事件源于政府人员监视议员行踪，干预议会运作，属于制度暴力。他话有关做法到今时今日依然存在，认为令到议会变橡皮图章，先至系损害立法会的声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警方目前冇计划禁止使用锁颈式武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跪頸是殺人的武力，促請禁止。李家超不認同，強調自去年6月起，在沒有一個人因警方執法而死亡之下，警方都能夠處理暴力和社會混亂，認為應該多謝警隊比外國處理得好。李家超強調，現時警方已經有很多訓練，包括實警模擬訓練，另外来年会再添置4500部随身摄录机，俾前线警员使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新华社报道，普京话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嘅努力，反对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嘅挑衅行为。相信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习近平指出，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密切战略沟通合作十分必要，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星期三晚咧有 Annie John 怡喺度啦，有 Molly 同埋 Kitty 嘅，系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唔记得带电话啦，咁啊 Annie， 咁啊令到我哋谂起啊，其实我哋即系都应该要运用翻自己嘅记性，系啦，好好咁记住一啲重要嘅电话号码又好啦，或者一啲password 又好啦，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好容易失联嘅，系啦，如果倚靠晒嗰啲科技嘅话， 所以其实都系讲你有冇心记嘅，讲真，即系你有心记就记到。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其实早两日咧，应该前日，我个女咧就已经最后一日翻学啦。其实而家都近暑假尾声啦，即系开始准备要放暑假啦，学校嘅尾声。咁佢又琴日派咗呢个嘅升中派位结果啦。咁OK 啦，即系我哋都好开心嘅吓，佢都 恭喜你哋 嘅。系啊，阿妈安乐晒，阿妈派咗成绩表，其实 系 吓。咁但系我女咧，佢翻嚟咧就同我讲咧，今日咧。我喺校度喊啊，咁样 点解啊？ 佢跟住我就觉得啊，点解会咁嘅呢？ 开心到喊唔通？ 原来咧，佢哋咧有一个英文老师，咁咧就教咗佢哋都，我以为两年啦吓，咁但系跟住我个女就同我讲唔系啊，原来呢个老师咧其实都教咗我哋四年噶啦，咁佢喺最尾嗰一日上堂咧就送咗每一个同学一个小礼物，咁就令至到咧啲同学咧睇完之后咧就半班喺度喊， 因为每一个礼物都唔同噶， 系亲自写嘅一张纸仔，系啦，咁嗰张纸仔咧就密密麻麻好多字噶、哦，即系首先老师咧会愿意咧亲笔系啦。去逐個寫咁多字咧，已經係件好難得嘅事。咁、我就叫個女朋友睇下嗰張紙仔啦。咁由嗰張紙仔咧，就寫咗好多。我覺得個老師真係記住一啲嘢、真係用個腦有心去記住一啲嘢，先能夠寫得翻呢啲嘢。例如就係寫我哋係幾時開始相識咧？係哇！你我對住你，我就講到我幾時相識啫。老師對住三十幾四十個學生，佢都能夠講得出自己係幾時相識呢個同學。我對你第一次見面嘅印象係點樣呢、我認識你之後係點樣呢、我期望你咧繼續落嚟要點樣做一個點樣嘅孩子咧？咁即係我聽完之後覺得，哇！這個老師真係非常好，係一樣你要記得呢啲回憶咧、你係真係要放咗個心出嚟，去將佢好似 chop 印咁樣咧 ，chop 喺你個腦海嗰度。先至會有呢一個四年後拎翻出嚟講得翻嘅一種嘅印象咯，所以我就覺得唔怪之得啲同學個個睇完咧。是半班在度喊，咁老师又在度喊，咁样即系真的好似好难舍难离， 好感性啊！呢、个老师 系 啊，我觉得即系呢种老师，即系应该会系喺呢个小朋友人生里边嘅成长咧、应该系会令佢哋有一个好对人嘅信任啊，同埋对老师嗰一种嘅感情咧、应该系佢喺成长里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咯、尤其是佢哋呢种年纪咧，讲紧十一二岁啦，吓、即系开始。即系建立到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嘛，唔系细细个戆居居，唔知乜事，就挂住玩嗰啲咧。咁所以我觉得好呢、个老师真系即系要赞一赞阿 Miss Ho，Miss Ho 系啦，真系好多谢佢啦。 因为其实即系老师好忙啦，亦都好辛苦啦。你即系睇好多新闻都知道啦，佢哋即系工时又好长啊，好多即系额外嘅要兼顾啊。咁但系佢仲可以即系将咁感性嘅一面表露出嚟，即系其实佢唔系净系当。呢份係一份工咯、即係佢真係有用個心，係即係佢對啲學生係即係有感情咯、 所以佢係真係同學生建立一種個人嘅關係，而唔係純粹教師同學生傳授知識呢一、這個純粹呢個關係。 即係畢咗業就拜拜啦。 係啦，咁所以我見到即係我個女我都會問佢：哇，你畢業咯、你會唔會好唔捨得學校啊？咁樣咁佢就話俾你啊，其實我唔捨得啲同學同老師多過間學校。 係 咁，我都喺另外都諗起呢樣。即系喺我唔知道两位咧，譬如喺你成长嘅过程咧，我哋都会经历好多同人分别啦，或者道别嘅时刻啦。咁、读书就系毕业会道别啦，或者可能有同学，尤其是我谂呢排咧都几多，即系同学会系突然之间可能过咗个暑假就话唔再喺呢间学校读书啦、可能转去其他学校读书，可能系有啲话屋企要移民，或者有啲直情无端端过两个月就话俾你听咧，哦，原来屋企同我准备咗要去外国升学咁样，即系都几多呢啲情况发生吓，咁 的時候，其實你是對一個地方別離會是覺得很傷感很不捨得，還是對於那個地方的人你是覺得很不捨得呢？例如轉工，即是對於香港電台很不捨得，還是香港電台裡面的 Kitty 和我你不捨得呢？ 是我覺得當然是啲人啦，但可能即最重要是個回憶，因為我記得我最近那次很不捨得一個地方就是我搬屋咯， 你的舊居， 係啦嘅舊居，咁但其實我不是住咗好耐啫，我住咗一年半到啦，年半到啦，即一年鬆啲咁樣啦，就唔算好長嘅時間啦。但係當即清走曬啲嘢，即要交翻間屋嘅時候咧，哇！跟住就即有少少眼泛淚光，你望住嗰間屋就係你啱啱搬入去嘅時候嗰個樣啦，因為你要還原翻啊嘛，即吉屋嘅一間啦，乜都冇啦，搬走曬啦，跟住可能就即但你又唔係好講得出係。突然之間，你會諗起邊一個片段啦、啊？即唔係好似做戲或者睇電影咁樣諗翻起我搬入去即係揼家私嘅咁樣，即係冇咁樣咁實在嘅啲畫面。但係總之就有一種感覺，即係你望住呢間屋嘅時候，你會好似好唔捨得咯。即係佢陪住你過咗一段時間，雖然唔係好長，但係當你要真係走咗之後，咁你唔會再翻嚟噶啦嘛。Suppose 應該係啊，即係好快你就會有下一個嘅人搬入去噶啦嘛。咁你就好似要同呢一段時間，即係講一聲再見啦，咁樣即係已經好似告一個段落啦，咁樣。咁我都覺得好感觸嘅嗰一下，係啊。雖然時間就真係唔係好長，但係就嗰。即都發生， 因為所有嘢你自己一手一腳建立落去 啊嘛，係啊，同埋即係都發生咗好多事嘅，即係喺嗰一年幾裏面，即係識咗好多人啊，好多朋友上嚟，即係呢間屋留過好多腳毛啊咁樣咧，跟住即係當我搬嘅時候，跟住我啲朋友都會好唔捨得咯，嚇咁、快搬啊！ 我哋個竇嚟噶吧， 係啊，佢話好好喎，咁樣咁我搬咗都係仲有另外一個竇嘅，咁但係嗰一個就係我最近一個好大嘅感觸咯、即係你。我嗰度仲坐咗喺个窗台嗰度坐咗几个字咯，就系望下条街啊咁样，就因为可能我嗰段时间喺嗰间屋嘅时候，即系譬如一个人嘅时候咧，我就系可能会即系冲杯咖啡咁样坐喺度咧，就会望住条街啦咁样。咁同埋你知嘅过去嗰段时间发生咗好多事啊嘛，咁所以好多嘢就你会觉得喺嗰个位里面发生咗咁样。咁所以你话系。唔捨得個地方啊，唔捨得啲人啊，定係咩？我覺得每一樣都有啲嘅，真係。 就快同鞋了，无奈要各展，没有办法撑到变经典，谁又替我戴上定情戒指，你好不好现在我已不知，隔接若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其实怀念 耍咁讲再见，你又做唔做得到呢？没有你，并无挂念。吴若希。你个女儿有冇觉得好唔舍得咧？即系要同呢间学校啊，同啲老师同学讲拜拜。 有噶， 需唔需辅导啊？ 啊，咁佢又未至於，因為咧其實都幾多同學咧，佢 friend 嗰啲咧都可以一齊上翻同一間中學，咁、 哦、 所以只係短暫嘅別離兩個月暑假啦。 哎呀，九月又再見啦！咧升中學咧，我係得一。个识嘅同学同我同一间升去同一间中学，仲要嗰个同学唔系我个班嘅， 唔熟嘅， 完全唔熟嘅，只系同一间学，即系同 form 咯，系、 嗯、 啊，所以去到呢个中学嘅时候，我系完全去 重新适应， 重新认识一班人咯，系、 嗯、哇，咁你都几叻 喎， 系咯， 但系呢啲冇得拣嘅喎， 喂，但系唔系喎，嗱，即系咁，你唔会同啲同学夹一夹咧，啊，你哋大家想读边间啊，或者即系。 我咁又唔會喎，呢啲係好個人嘅事。 係啊， 我係啊，嗱，嗰啲咁細個就已經識得咁樣諗，真係好叻。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唔知道我反而覺得未必係識諗，可能因為呢樣嘢咧唔到你話事噶嘛。你同學或者你最 friend 我可能讀書好叻嘅， 係啦、 啊，你明知自己讀書唔叻嘅，你點樣就去同人哋同一間學校咧？ 即係冇得揀埋同一間。 係啊，唔、到自己話事咯。我覺得呢啲 咁又係，因為但係如果你講到我咧，我其實咧都幾。覺得要同班 friend 一齊呢樣嘢，對於我嘅成長係幾緊要嘅、 嗯。 因為我嗰陣時，我記得我由呢一個嘅中三轉到中四嘅時候咧，咁我哋個年代咧就係、是、要選科嘅，係、因為會考嘅年代啊嘛、哦，要選文科定係理科。 係、 哦、咁、哦我最 friend 嗰班朋友咧，就全部都係讀理科的。 哎呀，我都係啊！ 咁但係你咧你自己咧， 我揀文科。 嗱、啊，你就係叻啦，所以我話 嚇，唔係，但我真係冇可能計數嘅喎，個人。 嗱、啊，咁我咧其實都理論上應該係個文科人嘅，即係我嘅文科成績係比較輕，比較即係我輕易地會攞到好成績。但理科我自己好辛苦先攞到、都 OK 嘅咁樣。咁但基於我成班。最好的姊妹呢都是讀理科呢，咁我結果都是揀理科。 係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咁你有冇影響到你學習先？即係你之後有冇後悔？即係讀到學，唉，真係好辛苦，早知揀文科啦咁。 咁又冇話後悔，但係咧，我 你中六中七有冇轉翻文科？ 冇，一路一齊啊，係啊，直至到大學都一齊啊。 咁我想問一下，到而家呢一下，你同嗰幾個朋友係咪仲係好朋友？ 係啊， 哦，咁就正。 賺咗啦，咁樣值得嘅，你 揀啱咗啦。如果而家已經冇再傾偈嘅話，就唔抵啦。 因為我真係，我揀咗文科之後咧，我同本身好 friend 嗰啲，即係走咗去讀理科嗰啲朋友咧，真係疏遠咗好多，即係都冇再 keep 啦。 因為學人自己都自己再有新嘅同學啊嘛， 係啊，所以我就係成日覺得咧，如果我哋離開一個地方之後，都能夠咧個友誼仲係喺度咧，其實就真係一個。真係好有緣分，同埋要大家都會好要用啲力先至可以做得幾一件事。因為我發覺，如果我轉工都轉過幾份工啦，以前我發覺你做一份工嘅時候，你同某一啲人係好熟好熟，係因為大家會一齊出去食飯啊，工作上面成日都會大家合作啊，係啦，溝通啊，傾啊，吹水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原來你一離開咗嗰個工作咧，即係幾熟嘅朋友咧。 都好似冇一樣大家共同嘅嘢咧，就會走翻出嚟講啊、傾啊咁樣。 係 真係要有一啲好有心中間嘅人去牽線咧，你哋先至會出翻嚟。但係亦都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相熟咯， 只能夠講當年咯，成日講翻以前點點點點點啊嗰啲咧，成日都話嗰啲中學 group 嗰啲都係噶嘛、可能一年出嚟食一次飯，幾年出嚟食一次飯咧，大家出到嚟都講：哇！你知唔知嗰陣時你記唔記得？你坐隔離班嗰個啊，阿陳 Sir 啊，咁即係都係講翻呢啲噶嘛，成日都話， 因為冇新嘢講， 係啊， 即係大家共同嘅記憶就係嗰啲舊嘅嘢咯， 係、即係呢啲就算 keep 到，可能都唔係好熟，所以咧就冇你話帶一啲即係好自己嘅嘢去分享咯，咁就會講翻以前啲嘢咯。除非你話keep 住一路落嚟都係好 friend 噶啦，即係已經係即係知己嚟噶啦咁樣，咁嗰啲就會即係 update 自己嘅新近況啊，即係同佢講而家有啲咩開心唔開心啊咁嗰啲咯，即係已經變咗係兩種朋友啦。即係就算你 keep contact 都好啦，即係有啲可能真係純粹出嚟叫做懷念下過去啊，聚下舊啊，食下飯。但係有啲咧，如果你真係有心去 keep 咧，都可以做到好好嘅朋友嘅。讲到挂住咧，我就醒起呢一首歌。呢首歌咧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听嘅 ，Kelly 陈慧琳嘅《我会挂念你》。 行李放满身边，此刻我给你发现，人红着眼，涌出小雨点，明是昨天。训练一千遍，临别的一刻不想哭一声，无奈这晚我哭得四方都听见。临行薄向你相见，双手去感觉你面，言字相牵，心底的却万千。曾在雪天，一起向日出光线，承诺彼此一生相依身边。无奈这晚向天边客机讲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有你，在晚空察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落雨的，我会挂念你。当分开千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 好，翻返嚟敏感时刻啦，就嚟去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即系分别啦，其实分别都几、即系几伤感嘅。 系啊，有时候最近咧我都几多家长嘅妈妈咧都同我讲咧话啊，都准备将想将啲仔女即系早少少即系送去外国读书。但系又与此同时好唔舍得啊咁样，即系我谂嗰种分离嘅感觉唔系净系细路仔有咯。即系我谂最切肤之痛、最唔舍得、最挂住你嗰、那个，我谂都真系当父母同仔女要分开啩。 系、啊，呢、這个我都有啲分享，不过就唔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系、发生喺我亲戚身上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感谢 Google、Facebook 同 Twitter， 赞扬佢哋拒绝向香港特区政府交出用户数据。佢鼓励其他公司都咁样做。蓬佩奥话：北京承诺赋予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但系仅仅23年之后所发生嘅一切，证实系空洞嘅诺言。港区国安法43条列明，警方有权要求移除电子平台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嘅信息，或者要求服务商提供身份记录。或者解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936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5，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5美元，卖出1,813.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寻上司认真做。 Jason， 原来你同师培系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 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Nixon、施培、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好老静，即系比较静经咯，俾我感觉系静经咯。 我系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敏感時刻啦，咁啊頭先咧就同 Annie 同我咧講緊即係一啲分別嘅時候唔捨得嘅情緒啦，咁啊提到就其實父母同仔女分別咧都係特別傷感嘅， 係啊， 即係譬如送啲仔女去外國讀書，即係可能哦好似好難先見到，不過而家好啲嘅，以前我覺得就真係好似即係會慘啲咯，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都有親戚係送仔女去外國讀書嘅。咁哇，即系喊到咧， 即系喊得仲劲过啲同学仔嚟同佢 say goodbye 嗰啲。 总之阿妈系阿妈，即系屋企人系喊得最劲嘅。然后咧，到佢哋可能真系放暑假翻嚟香港啦，咁好开心啦，即系一家团聚啦，咁样。到又走嘅时候，即系未读完书噶嘛，哇！跟住又喺机场嗰度喊到即系崩溃咁样，大家即系 我系大家啊。即系唔系净系， 其实阿爸阿妈系劲 啲嘅， 系啊， 系啊，因为我屋企人都有个经历，系令反而系我一世深刻嘅，仲要系只系我一个人知咯，即系咁多屋企人，我之后又话翻俾我细姨听，因为我细姨读完中学嘅时候就去咗英国读书，咁喺嗰个时候咧好笑嘅，其实佢同我婆生前咧同佢狗咬狗骨咁样，成日好似互相地唔抽彩大家，但系其实互相私底下真系暗卡好锡大家锡到。大窿即系嗰啲，你要去读书啊？去咯，唔关我事咯，你咪去咯。 口硬心 系啦，嗰啲嚟嘅。我好记得嗰阵时，仲要系有屋企人问过话送唔送佢机定点乜鬼，跟住佢就唔理啦，佢走啦，拜拜。即系好似连拜拜啊嗰啲，完全冇理过，由得佢自己。因为粉岭嗰阵时仲要去机场，其实真 系 好远噶嘛。 嗰阵 时我小学嚟嘅咋，咁所以佢都直情系冇送佢机嘅。咁我好似好硬，同埋我阿婆系一个铁娘子嚟嘅，好硬朗嗰啲人。 好有啲無情啊！ 係啦，但其實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呢？跟住我記得我嗰日係放學，我小學嘅時候翻屋企，跟住我婆突然間 偷入， 直情喊啊！我係未見過我婆喊噶，跟住我婆好少喊，即係嗰陣時未見過啦。我婆係一個好少喊嘅人嚟嘅，每一樣嘢好似好樂觀咁樣。跟住佢唔知係講開咩，跟住我問阿姨去咗邊啊，定唔知乜鬼嘅時候，佢話。佢唔返嚟啦，佢去咗英国读书啊，咁样跟住就自己喺度喊囉。跟住我嘩嗰、那个嘅画面我到而家即係其实我觉得我一世都会记得。 你 我之后 唔好喊啦宝宝。 跟住好似係揽住咗佢定唔知佢揽住咗我咁样。咁跟住到咗我婆走前几年定唔知係呢几年我都陆陆续续有同返我姨讲其实嗰阵时有个咁样嘅画面。我可能你唔知道或者可能我亦都唔记得讲俾你听。我而家话返俾你听。其实你阿妈系为咗你喊过的，讲咯。 咁佢有冇咩感受啊？ 我姨咪又系唔出声咯，即系我姨又系嗰啲硬嗰啲人嚟嘅， 即系都系唔会表露佢个情感出嚟。 系，但系其实你会知道佢系到而家都好思念住佢阿妈，即系我婆咯。因为逢系成日都话嘅，即系除咗你嗰啲咩春秋二祭，你唔好去咁多去拜祖先嗰啲噶嘛，有一个传闻，有一个说法。跟住係耐唔耐幾個月，我哋就去一次嘅，係、即係證明佢係真係好錫佢， 掛念 住 係啦。 係啊， 其實咧，我明嗰個媽媽嘅心情嘅、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去外國讀書咁大件事啊！即係嗰陣時我女去遊學團啊，即係十零日嗰啲啊，即係你 都 會 牽 腸掛肚噶嘛， 成日揾方法打俾個女又唔睬我啊嘛， 即係其實咧係仲有嗰次去咧，除咗另一次啦，除咗大女同嗰次就大女去英國啦。其實再早一年咧，就我大女同細女兩個一齊都係跟遊學團就去新加坡近啲嘅。咁 就再即係可能拉女就拉心肝啦，就更加掛住個細女。嗯、個大嘅咧就因為佢都唔睬我嘛，係咪咁 OK 啦？咁 OK 啦。 咁佢成日都喺呢度借啲話佢個大女。 你其實同我阿姨同我婆一樣嘅口眼心。 其實就匿埋房喊係咪？ 呢頭就話哦，有得佢都 OK 啊。 咁但係個細女咧係，譬如每次打電話同我講電話嘅時候咧，我哋兩個就已經係嗰把聲咧，係嗰啲 震曬。 係啦，即係你幾時翻嚟？啊，木女咁样，妈妈咪我又几时才可以走啊？咁样即其实是好好明个感觉啊！即你第一你可能挂住啦，但系我谂都有一个位咧，系因为你都担心佢，哎呀唔知着唔着够衫啊？即系食得饱唔饱啊？即你会好多呢啲系生活上你担心佢嘅适应，系啦。咁呢个系一来一种啦。嗱，第二种就真系情感上面，即系一路都系自己身边噶嘛。咁你又唔知道去到嗰一边佢遇到啲咩嘢啊？咁样即系真系我谂其实佢系冇嘢嘅，即系我讲大女吓。但系咧，其实妈妈嗰种心情咧，就系会系咁样咯。所以系要适应噶咯。所以分离嘅感觉咧，我谂。如果在成人的世界呢，其实是大人可能比小孩更多，即可能小孩呢就真的他们讲的啊，由幼稚园去小学，或者第一次由屋企踏入幼稚园嗰下分离咧，其实个小朋友系好惊嘅，即系会喊晒咁样噶嘛。唔知你 Kitty 以前都分享过啦， 系啊，即系翻幼稚园啊嘛，探到入医院啊嘛， 猪头咁样吓。咁其实嗰阵时候咧，就妈妈相对系会硬净啲嘅， 系 吓。但系就小朋友嘅第一次即系离开照顾佢嗰个人啊，嗰个不安啊，唔習慣係好強烈嘅。咁但係我諗，如果去到講緊而家譬如係高中啊，或者初中啊呢啲咁嘅年紀，講緊去外國升學咧，可能咧係父母咧嗰個眼淚應該會多過個細路嘅。即係個細路可能都就覺得，喂，我出去闖啊， 有個目標係 啦，我去認識新世界啊，即係有啲見下呢個世面啊，咁樣係好多面前好多興奮嘅事情，一個未见嘅世界喺度等紧佢，但系其实父母嗰种同父母分离感觉系唔系咁强烈嘅，可能佢哋个唔舍得系朋友多啲。 但系呢啲我谂都好睇嗰个小朋友嘅性格噶、即系有啲小朋友性格系即系好外向嘅，即系譬如你话啊，你跟唔跟啊姑姐姑丈去旅行啊咁样，去去梗系去啦咁样，但系妈咪唔去噶，冇所谓啦，有姑姐睇住我咪得咯，即系有啲小朋友系咁噶嘛。但 系 有啲小朋友调翻转，你跟唔跟姑姐姑丈去旅行啊？但系妈咪唔去，唔去啦，我唔去啦，咁样即系会系咁样噶嘛？系两种性格嚟嘅喎。 啊，都系都系， 但系比率会少啲。你觉 得系边样多啲咧？ 我细细个咧已经系跟我阿姨嗰啲去咗我阿姨屋企玩嗰啲人嚟噶，唔黐家噶。 咦，我唔系、我系细个系好想即系即系惊嘅，即系跟人哋系会惊嘅，即系逼不得已先会跟嘅，即系咁样咯。但系而家就唔系啦。 所以其實成日都話人係會相反嘅，到咗某個年齡嘅時候係真嘅。 即係你而家好心歸啊！ 好心歸㗎。有陣時可能出咗去多啲食飯咧，夜晚咧跟住之後我係好內疚。 你扮曬嘢喎！ 我今日先去同我媽食飯 啊！真係怪啊！ 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身扣于韭菜里面，谁阴险？一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美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天天给 斗不多厚，七件象压给成就，八度不沉，就快超信八度不沉，就快超信。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翻翻嚟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呢、這、一个父母同仔女分离。 嗱、你哋讲过咧，咪讲到话系性格嚟嘅，即系莫莉咧，你就最好就俾我多啲跟啊亲戚朋友啊，好似阿 依 出咁啦 ，Kitty 就唔制啦。你哋话觉得系性格啊嘛，但我睇到咧，即系个心理学家嘅 theory 咧，佢就话呢一个其实唔系性格， 系咩 呢一个呢、這个牵涉到一个咧叫做 attachment theory 啊、一种叫做依附嘅理论啦。咁、呢个叫做John Bowlby 嘅人咧，佢可以话系呢一个理论嘅之父嚟嘅， 吓 咁佢嘅研究咧就系佢发觉咧，其实咧，依附嘅呢一种嘅关系，即系一个被照顾嘅人同一个照顾者嗰种依附嘅关系咧，会有四种嘅情况出现嘅，佢讲咁其中有三种或者你聽下覺得是健康定不健康啦、第一種呢就是會很渴望呢去黐住去接近個依附者。係、啦呢、這個第一種。第二種呢就是佢會當咗個依附者呢係一個避風港。即係當佢有驚恐啊覺得被威脅啊好驚嘅時候佢就會走返去個依附者嗰度。咁、然後跟住第三種呢就是一分離呢佢就會極度焦慮嘅。即係完全不能夠呢係同佢個照顧者呢係分開嘅。咁、而第四種呢就是當咗嗰個照顧者咧係一個安全嘅基地嚟嘅啫，即係佢個心知道呢個人喺度嘅，就算我可能眼睛睇唔到佢，但我知道佢喺度，但我就會繼續去探索世界啊，而覺得冇大問題嘅。咁佢就發現係呢種依附嘅關係有呢四種嘅出現。咁好明顯， 就是、最後嗰個係最好噶啦。 係啦，咁應該係最健康嘅，就除咗一個人嘅成長，最健康應該係第四種。咁點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孩子，譬如將來唔好話去外國讀書啊，或者點樣啦、就算佢哋長大咗都係離開我哋噶嘛，即係佢 once 離開我哋個肚啊，離開媽媽嘅肚，其實就係分離嘅一個個體。我哋都開始同佢會即係有要佢要成長，佢要自己噶啦咁樣。咁、點樣令佢即係會係久而久之成為第四種咧？唔會係頭三種咧？咁佢有個提出了三點的說法嘅，佢就覺得不是性格，佢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入面可以改造的。咁佢就講到話，第一樣咧就係、其實如果個細路佢喺成長嘅裏邊咧，佢有一個信心咧，覺得照顧佢嗰個人咧係隨時都會出現，隨傳隨到啦。所謂譬如佢 B B 嗰陣喊，阿媽會過嚟抱佢。佢想食嘢嘅時候，有人會俾嘢佢食。即係佢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一啲無論係最 basic 嘅肚餓、便便呢啲，即刻有人照顧佢嘅。 咁佢久而久之呢一個過程咧，其實佢就會建立到一種信心，就係、是、對於照顧者嗰種信心。咁呢個係第一啦，要有呢一個基礎啦。咁呢個信心係點嚟嘅咧？佢就係話係由經驗嘅咯。就所以就係話啦，佢如果佢有個經驗裏邊，我嗌救命係嗰人會喺我身邊照顧我嘅，幫到我嘅，咁佢就有呢種信心咯。第三樣咧就係、是。有幾個年齡啦，佢成長嘅年齡啦，係好緊要嚟到，即係可以培養到佢呢種信心嘅。分別就係 B B 嗰陣啦，佢成長嘅孩童年時候啦，即係 childhood 啦，同埋最尾嘅所謂青春期。咁所以呢三段時間，如果你能夠俾到佢呢個滿足咧，即係個照顧者，就係咁佢就會建立到呢一種信心。咁之後咧，佢就可以長大嘅時候就係話有一個對於依附者係一種只係一個安全嘅基地，而佢能夠咧就去有咗呢個安全嘅感覺，就可以去探索世界咯。 咪住先，嗱咁好理想，即係如果佢做到咁樣咧，即係個依附者好理想啦，即係講緊個小朋友好理想啦。但調翻轉阿媽做得咁足嘅時候，佢會唔會變咗依附咗佢仔女咧？即係到佢好適應啦，我可以即係心裡面有個阿媽係避風港啦，但我出去探索嘅時候，但係佢阿媽就可能會發現， 做阿媽適應唔到啦。 係啊，咁呢個又有冇得解決？ 是啊，他也有这样说，他说其实现在反而有更多这种即分离焦虑的问题的，未必是出现在孩子和、即长者，而是个成人之间，即譬如情侣、又或者是、即个妈妈的分离的焦虑是多过个小孩。其实他这个是说是因为他是有些研究去研究、即情侣之间 的相处、都是这个理论可以放进去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即是分离的焦虑、 可以怎么做， 怎么解决、 咁佢嘅建議咧就係、是、話 你反眼喎、 啊。其實我覺得呢啲建議咧，我哋大家都做緊嘅，即係我哋都自動式做嘅。就係、是、我哋要去探索更多，即係令自己忙碌咯。 即係分散注意力。 係啦，所以其實我諗俾即係有陣時候我同啲家長咧、即係大家當即係媽媽 group 咁傾下偈咧，就我個女有個暑假就會過去英國讀書啦，咁樣咁，咁都會即係好唔捨得嘅。咁我都話，咁啊約多啲我出嚟飲茶。即系多啲去街玩咯，即系其实呢个过程就可以令到个个妈妈即系都即系唔会下下都喺度挂住。 系 啦，咁呢個就係個成年人自己可以做的。 咁呢個都真嘅，我都覺得係、即係無論係家長嘅或者係情侶都係嘅、即係你個注意力，即係當你好得閒嘅時候，咁你就即係不其然就會諗起佢㗎啦。即係如果佢係對你咁重要嚟講，係咪先？咁但係當你做緊其他嘢嘅時候，可能你就會暫時放低啲先咁樣。咁慢慢你再培養到另外一啲令到你好熱衷嘅嘢嘅時候，可能就冇咁嚴重咯。嗰個分離嘅焦慮。 係啊。系啊，咁另外第二样咧都好紧要嘅，就系、是、当你有呢种唔开心嘅感觉嘅时候咧，你系应该要去表达同埋写低佢。即系表达嘅形式就系讲紧，即系譬如可能你即系要揾下佢咯，即系你唔好即系压抑自己。 系 又或者咧，你系去写低你个感觉啊。而呢种你久而久之写低咗之后咧，其实就系一种同人倾诉嘅感觉。咁、然后你攞翻出嚟睇咧，其实都系一种自我嘅治疗。 咁使唔使真系同佢依附嗰个人去倾诉 咧？可以。咁所以我都系即系几样方法去做咯。 系 不过都最紧要咧就系、是、都系要识得咧 自己调节啦。 系啦，自己调节，即系欣赏多啲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其实冇呢个孩子。我哋做父母咧，有时唔好觉得系个细路一定要依附你。我觉得系。有時嗰種不安咧，係因為你擔心，即係除咗係掛念咧，仲有好多係好多嘢擔心。如果我哋嘅諗法就係、是，喂，其實佢開心過喺嗰度，佢學到好多嘢嘅喎， 你真係開心嘅 喎，係啦。咁你用呢一種方法可以理智地去話翻自己聽咧，咁其實嗰種不安同埋擔心咧降低咗咧，你又會發掘多自己身邊嘅一啲事情咯。 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物有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散了吧，熟人的戏码，难道心教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总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对于有人提出由行政长官委任一批指定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或损害司法独立，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司法机关并非独立于政府外，亦非同特首并排。司法獨立是代表法官處理案件時不受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中央政府或媒體等干預，而獨立運用法理的理解和政工作出判斷。譚慧珠接受亞太法律協會專訪時表示，根據基本法，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會推薦法官人選，行政長官對法官有最終任命權，兩者並非對方的橡皮圖章。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會按照職權作判斷，行政長官亦都有實質任命權，外界不應認為行政長官無權任命法官。本港新增24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涉及19宗本地個案，包括8名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和員工，累計確診個案1323宗。有6宗個案懷疑涉及平石村賓記竹面美食和佐敦新發茶餐廳的群組，其中一名55歲的的士司機正在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留醫，另外一名確診女子在鰂魚涌華蘭中心的百佳超級市場壽司檔工作。有5宗的感染源頭不明，包括住在慈政村的一名男子、荃灣灣景花園一名女子以及港島麗頓山一名男子。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不少本地個案找不到源頭，擔心若果有所鬆懈，個案會以倍數激增，相信是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的時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警方目前無計劃禁止使用鎖頸式武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跪頸是殺人的武力，促請禁止。李家超不認同，強調自去年6月起，在每一個人因為警方執法而死亡下，警方都能夠處理暴力和社會混亂，認為應該多謝警隊比外國處理得好。李家超強調，現時警方已經有很多訓練，包括實景模擬訓練。 另外，来年会再添置4500部随身摄录机俾前线警员使用。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无牌管有枪械同藏有攻击武器，他们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接获线报，指有人在网上售卖电枪同其他武器，中午在牛头角一个单位外截停一名30岁的目标男子。警方搜查单位之后，检获一支怀疑电枪、两把武士刀、一把开山刀、12把接刀、一把木刀、一把胶刀以及一把木字刀，将拘捕呢名男子以及单位内另一名72岁男子。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890点，升5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6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5。人民幣7.005，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49美元，賣出1810.29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同炎熱，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呢啲由吸烟引起嘅癌症可以致命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来到七月份的 Lady M， 今天我请来这个就是香薰蜡烛师，你好。 Hello， 你好。 他的名字叫做 Fanny。 是，我是 Fanny， 大家好。 是啊，听闻你很搞笑的。 不是， 我听 Kitty 说的。整蜡烛之前，我想问一问先，因为有一个嘅工种，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呢、这个工种咧就叫做礼物及活动策划员或者策划师啦。 系啦，冇错冇错。 做啲乜嘅咧？ 其实咧呢、这个工种咧就系、是、做一啲帮啲客户啦，佢哋可能去加一啲 logo 上去啦，然后佢哋就送出去俾佢哋自己嘅客嘅。即系例如咧，譬如可能你哋去酒吧啦，饮嘢啦，咪饮啤酒咁样，咁佢会送啲小礼物俾你嘅，送啲打火机啊或者其他嘢，咁我哋就系帮你做嗰个打火机嗰个人啦。 哦， 系啦， 咁即系譬如汽水，我突然间汽水箭啊， 系啦， 以前就话攞啲盖掩换嗰啲摇摇啊，就 系、 是、你， 系啦，系啦，系啦。 哦哦，咁你咪有好多嗰啲咩沙滩石嗰啲咯？ 系啊，其实我有好多啊，你得 真癫噶 喎！系啊，有时做完啲板啦，或者有啲 back up 啦，咁我哋就个仓咧，其实都塞满晒嘅。 总之我就唔咁辛苦饮到肥晒啦。 系啊， 嗱，但我想话咧，好奇怪嗰样嘢就系、是，唔好话奇怪啦，我好好奇嘅就系头先听完你咁讲啦，咁有好多嘅礼物啊或者活动嗰啲，系咪就要好 creative？ 因为有啲客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喂，次次我都系整摇摇，或者，我次次夏天嘅时候都系整浮床、毛巾、会唔会有啲得意啲嘅嘢啊？咁样嘅咧？ 系，其实佢成日都会问我哋咧，俾一啲新嘅 idea 佢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原来发现咧， 到最後尾咧，佢揀嗰啲咧，基本上都係長青啲嘅嘢嚟嘅，例如啲都係啲杯啊，最簡單最多人用嘅毛巾啊， 最後都係毛巾 啦，最後都係嘅， 唔好整毛巾啦， 有啲新 都好嘅毛巾就 唔係嘅，而家新嘢都有啲嘅，譬如可能有啲類似沙灘巾，但係就速乾啲嘅，就唔會就可以跣少少水啦，又唔會整啲沙喺入邊，即係唔會似以前我哋啲沙灘石咧，咪有啲竹嗰啲嘢咁攝曬啲沙落去嗰啲就好辛苦又重，咁我哋而家呢排就整咗呢個新嘢咯，咁就放。暑假咁样，咁而家啲客都开始落呢个单，咁比较新嘅， 有啲要切合翻潮流啦。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一行揾客可能都比较难，因为可能来来去去都系大嘅品牌啊，系咪细嘅品牌就好少会有呢一个叫你哋做一个统筹，或者佢哋会派一啲嘅精品咁样嘅咧？ 大公司固然一定有啦，佢有 budget 嘛。咁细公司其实都会有嘅，但系可能个数量会比较少咯。试过有啲可能系二十个啊，或者五十个，你哋。帮唔帮到我哋手啊？咁有时我哋尽量做到嘅都帮佢做嘅，但系就唔可以太复杂咯，真系，因为冇可能系即系 tailor make 一样嘢去货你嗰二十个 厂都唔整啦， 厂都唔整有时。 同厂倾又系第二样嘢嚟嘅，因为譬如当真系整100个咁计啦，有好多可能系即系200个啊，甚至乎500个起跳咁样噶嘛。咁如果叫你整100个嘅时候，咁你点同个厂倾咧？个厂实唔肯噶。 其实睇下同间厂熟唔熟噶咋。 哦，真系会肯噶。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哋熟，我哋不嬲都做开嘅，咁可能你帮我做少少啦，咁样咁有机会佢都肯嘅，但系都系睇下佢有冇个材料喺度咯。如果佢冇材料喺度，佢要自己都要买材料，咁就真系冇得讲啦。 系，如果头先你讲话大客就即系大公司啦，大公司嘅话点会睇我哋啲屎魔 potato？ 即系如果我新入行嘅话，或者好似你哋咁啦，你同个 partner 咁样啦，两个人去搞，佢哋点解会揾到你咧？定系你逐个逐个真系敲门去揾佢哋，叩门揾佢哋嘅咧？ 事缘咧都真系由之前识落嘅嗰啲客，咁我之前自己咧就系做 marketing 出身嘅，系啦，咁所以我转咗行，即系转咗做礼品。之后咧，咁我都有同啲旧同事讲啊，转咗做啲咩？咁可能佢哋都话啊，咁如果有机会嘅，都可以即系尝试再合作啦。咁因为之前可能大家旧同事都大家合作咗咁耐啦，咁起码都信得过嘅。你有啲咩事，我都会揾你算账，揾得容易啲咁样。系啦，咁就慢慢一个一个储落咯啲客。咁我个 partner 就犀利啲嘅，我觉得佢咧就可以再同啲客咧再 friend 啲嘅。系啦，真系可以即系真系好似当交心朋友咁样，即系由客。變成朋友咁就 keep 住個長期關係咯，呢個我都要向佢學習。 即係佢 social 王嚟嘅， 好厲害㗎佢。 嗱講到你個 partner social 王啦，咁你自己原本都係 marketing 啦。作為marketing， 我發現咧好多我呢啲咁嘅嘉賓咧，一係就 marketing 啊，一係就原本係嗰啲全部都係嗰啲都幾揾錢嘅工，乜乜設計師啊，乜乜師啊咁樣嚟嘅。但係你哋咧又決定自己都要創業喎，點解你當初又會咁做咧？ 我好特別嘅，我咧就比較同埋唔係咁 aggressive 嘅一個人，咁其實咧我 partner 當初問我嘅時候咧，咁我就一心諗住好啦，可以撇棄呢個朝九晚六嘅工啦，或者有時 marketing 甚至要日日 OT 啦咁樣。不過原來我發現咧係錯嘅呢個，原來咧自己出嚟做呢啲咁嘅行業，即係自己出嚟搞嘅，其實係仲需要你嘅時間付出得仲多過你真係翻一份打工嘅工作咯。即係我原來想象唔到，譬如我去旅行，以前我翻工嘅時候，我去旅行可能有啲 team 嚟喂 ，Fanny 而家出咗去，咁你同我哋講啦，咁樣 互相遷就。 係啊，但我哋而家譬如我哋得兩個人咁，咁我 partner 自己都有自己客要跟啦。咁當我去旅行嘅時候，其實啲客揾我哋都係一樣咁樣覆啲客。咁所以其實唔係想象中咁悠閒咁咯， 算唔算就係因為自己工或者自己生意，所以每一樣嘢都落力啲咧？ 都算嘅，唔係咁打工我哋都好落力嘅。咁但係咁當然係自己生意 先咯。 咁個客即係因為我哋都好希望俾到個客係即係負責任嘅一個 supplier 咁樣咯。咁所以。通常佢哋有啲咩揾我哋，我哋都盡快可以覆到佢哋，或盡快答到佢哋，即係呢個係我哋對個客，我哋平時做開就係咁樣做。 咁一首歌翻嚟咧，我反而想問一下咧，有冇啲難搞嘅客，你又點應付佢呢？ 六岁所爱，从未太进言，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 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得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 ，Fanny 除咗系一个香薰蜡烛师之外咧，亦都系咧一个礼物及活动策划员。咁头先都讲咗一啲关于礼物及活动策划究竟系做啲乜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客方面啦，虽然你就话之前就话储咗一啲啦，会唔会都会自己去订一啲嘅计划或者 proposal，就会？周围揾下就，其实咧，我哋准备咗啲乜乜乜嘅，嗱，呢个还跨咗半年嘅，你可以咁样做，会唔会都有呢啲噶？ 都会嘅，有时其实咧，因为譬如有啲客可能你耐咗冇揾咧，咁可能佢又冇乜嘢整，咁跟住你咪想聊翻佢嘅时候咧，咁我的起心肝啊，好啦，我做个揼个 desk 啦，咁样就整啲新嘅嘢落去，跟住做 email 俾佢哋咯，或者喺街度有时见到啲新嘅牌子品牌嘅嘢出咧，咁我哋都会试下去联络嗰啲人嘅，呢个我哋都会做咯，系 咁通常。会唔会摸门钉多咧？定系都唔系噶，十个里面有一两个都 系，有时都会中到嘅，有一两个可能 click 到咯，可能系讲紧几十个有一两个咯。 哇，咁都好大个闹针喎，十个里面有一个就话啫。 因为始终佢哋已经有佢哋嘅班底喺度，系啊，你点样入落去咧？即系咁，你整嘅嘢有啲咩特别咧？咁可能之前。 譬如有啲環保嘢，咁可能我哋就會滴呢啲題材出嚟咯，可能係關於環保嘢嘅主打，咁就嗰排 send 呢啲出街，咁睇下有冇人認我哋，或者啊就嚟暑假啦，咁我哋又會 send 啲深埋嘅嘢出去，咁睇下有冇人認我哋咁樣咯。 嗯嗯，揾客就難啦，咁啊 keep 客咧，我相信更加難嘅，係啦，會唔會有啲客咧，即係你會覺得好 long 禮或者好麻煩，但係嗱你唔 keep 嘅話就冇噶啦，所以 其實真係有嘅，一定有嘅。我試過俾一個客用粗口鬧我嘅，係因為咧佢開頭咧就整一啲嘢啦咁樣，咁我哋就 但呢個係咪熟客嚟噶？ 半熟咯，即系啲 friend， 即系之前个客走咗去咗另外一间公司做，咁啊介绍咗，咁就联络咗，咁开始做啦。但系嗰个客咧又自己走咗，咁我就对住佢另外嗰啲 teammate 咁样啦，系啦。咁个 teammate 咧咁就系啦，就有少少可能佢好紧张，即系我觉得佢都好想做好件事嘅。 你真系好人慈，用紧张嚟形容。 佢都好肉紧，咁佢又想快啲出街，又想做最靓嘅嘢出街，因为佢都即系好中意间公司，我相信佢呢样嘢。咁但系咧，咁嗰次就同佢做一个打板先咧。我哋个程序要首先打板，打完板 OK 啦，我哋先做大货嘅。咁打板都真系需要啲时间， 打板整样本俾 系啦，整样板咁样。咁真系需要啲时间，可能大概七至十四日咁嘅通常。咁但可能佢就话我要开会，啲大粒嘅嘢老细嗰啲全部嚟晒要睇我哋旧嘢，可唔可以你十日整到俾我哋，或者你尽快啦咁。咁我哋就叫厂尽快帮我哋啦。OK， 打咗个板啦，然后我系特登去拎嘅，即系上大陆嗰阵时仲可以上大陆，我特登拎完，即刻就搭地铁咁样过去俾佢噶啦。咁佢就公司喺档啦，九龙湾咁样啦。咁我差唔多去到观塘嘅时候，我就打佢，喂，我喺观塘咧，你等多一阵就到，三个字咁样。佢就同我讲，佢话哦咁啊，如果你唔得嘅话咧，今日不如你听日啦，因为我哋今晚要翻去睇嗰唔知咩颁奖典礼，跟住我就话吓你去，即系我就心谂，我就话吓我仲有几个字就到啦，我搭咗车成个钟，咁不如你等我一阵啦，你又话好赶，咁我特登帮你翻厂嗰度拎落嚟， 佢知噶嘛， 系啦，咁点知你净系用咗一个即系可能个藉口太差啦，佢就同我讲话，我哋要翻去睇颁奖典礼，咁我就 叫佢话摆 reception 都好啲啊， 系啦。咁我就有少少唔开心嘅，但系咁都冇，佢都有等我嘅。其实我去到嘅时候，佢真系走噶啦，咁样咁啊，第一次系咁啦，咁个版要再改，咁样要修改。跟住佢就第二次又系用同一个方法话，喂，可唔可以十日啊？ 又有翻奖励，又有翻奖励。 佢话我冇讲，又系啲老板要嚟开会。跟住咁可能我试过一次咁嘅经验咧，我就自己松懈啲，我就觉得你唔系呃我噶咁样啦，狼来了咁样。跟住咧，咁嗰次我就冇翻大陆拎，我就叫速递帮我送。咁速递可能多一日嘅时间。咁我心谂，你上次都睇颁奖典礼啦，即系你有笔法啦，系咪先？系啦，咁样咁，同埋我哋都系好快咁打咗个板俾佢嘅，咁跟住点知咧？我嗰日寄咗速递之后，佢嗰晚就打嚟闹我，佢话：喂，个板咧？点解冇噶？你而家即刻拎过嚟，我真系拎唔到，我已经速递咗，我冇得喺速递嗰度拎出嚟。佢话唔得唔得，听日十点钟一定要喺我台面上面见到呢个嘢。跟住我真系冇办法，咁佢又狂喺度好即系咁哔哔咁讲啦。跟住咧，我就即系我就喊咗出嚟，我就好紧张咁样。跟住我收咗线咧。然后我就自己打俾间厂，我话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帮我听日可唔可以拎个板啊？即系我就咁讲咗成件事俾间厂听，咁啊，即系个厂听到喺度喊紧，跟住佢话不要哭不要哭，没事没事。跟住咧，佢就好好，佢就话咁你听朝你上嚟拎啦， 系。即系你赶得切噶啦，十点去到去公司。 系啊， 你 我真系完成咗呢个不可能嘅任务啊！其实 你搭最早嗰班车过， 我系包咗一架车过去。 哇！你会唔会蚀翻钱啊？如果系咁， 咁如果佢做大货咧，咁都 OK， 即系唔会咁唔会蚀嘅。咁但系真系嘥咗一啲钱，同埋只不过我觉得好似点解咁即系大家做嘢，我哋都要好落力咁帮你手，咁大家都希望大家系尊重大家咁啫。即系咁点解你上一次要呃我？原来唔系咁急，你话睇翻张电梯，咁今次我都系争一日，其实第二日下昼都会嚟到。咁不过最后咁，我觉得算啦，我应承咗你，呢个系我嘅责任，即系我哋公司嘅责任。咁我哋都做好件事咯。咁我哋就真系。 真係完成咗佢囉。 係，咁之後佢有冇同你道返歉 啊？跟住呢我上到佢個 office 呢，咁我就冇見到佢開會啦，或者冇準備開會咁。 你十點鐘已經過到去㗎啦。 係啊，我好早囉，晨早囉，六點幾我唔記得係點，總之八點幾去到間廠一開門，咁我就逼間廠真係你俾一嚿我先，我拎走先咁樣 囉。咁我相信佢應該可能係嗰啲十二點先開會，或者下晝一兩點先開會， 可能有機會係嘅，即係可能佢自己都俾咗少少 buffer 自己咯。不過佢最後我哋都有做到件貨，咁佢都話好靚，好多謝我哋咁咯。 我反而冇講唔好意思。 佢冇，佢好多謝我哋，同埋佢都可能佢都唔明白自己喺中間有少少 語氣上面嘅惡劣。 係啦，佢都有問翻我嘅咁樣。咁我當然就話唔緊要啦，我都明白你可能好緊張啫咁樣咯。 嗱，呢個禮物仔啦，就會原來都有咁多辛酸史啦，即係要食咁多咁慘嘅經歷。我想話啦，咁除咗呢個之外，你仲會搞活動策劃噶嘛？嗰啲我知道其實仲辛酸嘅喎， 嗰啲其實就 因為我都接觸過， 係啊，會日曬雨淋多啲咯。我諗你會覺得因為佢通常我哋做嗰啲通常就 outdoor 嘅，咁啊送，因為我哋都係做啲禮物仔，幫佢合派埋嘅咁樣，咁我哋就會去揾 promoter 啊，其他嘢啊，即係全部啲 backdrop 啊，咁可能整曬，咁就喺條街度派咁其實嗰個就日曬雨淋最辛苦。 哦，即係反而個客嘅禮貌就好啲嘅嗰啲反而。 其實一般啲客都好好嘅，對我哋即係都好，大家都好融合嘅，係可能個別例子突然間嗰件，即係頭先嗰件事比較極端嘅，係啦。咁正常啲客都會明白事理，同埋都夾得好，即係開心嘅。其實我哋都 同埋或者可能喺街嘅時候，佢哋都要喺街度睇住，或者佢哋都會幫手。係 啊係啊係啊，佢知佢都 feel 到個辛苦，即係可能有啲客咧好笑啊，有一個客就好 friend 嘅，都即係好 nice 嘅。咁佢都話啊，不如咁可能我哋係搞四日咁樣啦，連續每個禮拜搞一日。佢就可能第一日嘅我好晒咁样，第下个礼拜不如咧，我买张凳咧，我哋下个礼拜一齐坐喺度咯，咁啊，即系街边呢啲婶婶咁，不如我哋坐喺度啦，唔好咁辛苦咁，即系佢都会 offer 呢啲嘢俾你咁。 几好 喎、啊！系啊系啊，那 个客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啦，即系如果个个都咁好嘅话，大家做嘢又开心啲，唔需要咁大压力啦。 系啊。 最后一个问题，今集想问嘅就系、是你做一啲嘅礼物，你试过最复杂系啲乜嘢，或者最难搞，连你都觉得冇谂过自己会做得到嘅系啲乜嘢咧？ 其实我觉得最难搞啊，其实同间厂嘅沟通系比较难嘅，即系你话个客嘅要求咁，基本上就即系万变不离其中噶啦，都系加个 logo 或者要睇翻佢哋啲颜色啊，啲 pattern 啊，图案有冇错咁。但有时咧，啲厂真系有啲难搞嘅，可能佢睇到嗰只色同我哋睇到嘅咧，佢会觉得冇问题嘅。但我哋又觉得好有问题，佢会觉得差唔多嘅，但我哋又觉得好似其实差好远。咁呢个磨合咧系比较难嘅。 系，咁好明显呢个系只不过系佢唔想再吞色，佢觉得好复杂。 唔知道，但系即系佢 或者可能佢剩翻嗰只颜色。 佢可能我唔知道，但系总之我哋未，但系我哋对佢哋咧，我哋有时会恶嘅，我哋话唔得，真系唔得啦。我就话咁你个样，即系人哋要咁嘅样，如果人哋将你个鼻摆咗喺个口，即系总之我就会用一啲好奇怪嘅例子咁样，令到佢会觉得我哋真系唔接受咯。总之冇得倾咯，要再整过咯，或者我哋有时会亲身上去睇色， 系 啦，咁起码 make sure 我哋自己觉得我哋过到自己个关先，系啦。如果唔系啲厂有时真系佢哋可能。个眼光我唔知道，总之佢哋睇嗰啲有少少唔一样嘅，有时睇出嚟 系可能或者个厂会觉得咧，你头先话用奇怪嘅 excuse 去同佢讲嘛，可能佢觉得啊嗰、那个咧、那个客啊 Fanny 啊，好奇怪，我唔知佢讲咩啦，我哋快啲打发佢走算啦，咁可能系咁嗱。色方面咧，即系你哋好执着啦。作为呢个香薰蜡烛师，因为我都知道可能会加唔同嘅颜色落去啲蜡烛入面啦，咁会唔会又好执着咧？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同你倾偈啊！今日 thank you 晒 Fanny， 唔使客气。 在这让步，黑白的动物别走对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爱也辛苦，